人民币、现金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，折价5000余万元。此外还有2支美式手枪，经过军管会一一筛查，当场释放了大部分，剩余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。第二天，上海城内银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:2000跳水到1:1200，3天之后直降到1:500。又过一周，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。1月之内，大头小头清出市场。效果立竿见影，但使出霹雳手段以行政干预市场，陈毅当年是担着很大的压力的。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之后，各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，比如什么共产党军事上100分，政治上80分，经济只能打0分等等。那么面对风言风语，上海市委市政府是怎么应对的呢？在关于接管城市的经验的手稿里写得明明白白，银元斗争，我们包围证券大楼，逮捕1500余人，至今还有200多人未放。这是因为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老百姓拍手称快的事儿，就要放胆去做，哪怕是流言蜚语如冰刀雪剑，倒也不足为惧。只不过投机奸商很快又搞出了新的花样，而这次新花样更加棘手。 1949年7月6日，为庆祝上海解放，上海军民150万人举行了联合游行。而正当队伍到达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的时候，猛然间大雨倾盆而至。 雨水并没有浇灭游行人群的热情，欢庆的气氛反而越来越高了。但也许您注意到了，刚刚打赢银元之战，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陈毅，眉宇间却依稀透露出了一丝隐忧。难道说接管上海又另有难题吗？确实遇到了难题，而且关乎生死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档案，就是这份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、7两月的工作。在这份文件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：1949年6月，上海解放之初，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。一担是120斤，47万担就大概有5600多万斤的样子，听上去好像还行。但您别忘了，大上海它大呀，这点粮食能够吗？够，但也就只够3天的存粮，仅够3天。对于一个本身就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，意味着什么呢？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那可真的会饿死人呀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会有疑问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，陈毅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上海缺粮难道他事先没能估计到吗？事实上不仅估计到了，而且解决方案也都备齐了，可是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？1949年6月30日出版的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：1亿余斤粮食正运户，第二批煤